电台第一台， 我一齐笑。 如果你真的不想读书的，真的想想第时做什么。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姆。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有他们自己的思想的。用啲朋友式的方法呢去跟他倾偈啊，反而他会讲多啲嘢俾你听。 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5日，亚太餐饮集团多间食肆结业，工会称过百员工被拖欠工资。 新增1841宗确诊，学校呈报600宗阳性个案。 卢颂茂指控制本港疫情及减低社区感染是通关最重要元素。 美国芝加哥巡游发生枪击案，警方锁定22岁枪手身份。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7月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在疫情之下，有一些餐饮集团的食肆就结业。讲到就是亚太餐饮控股有限公司，他旗下的食肆就是有一些食肆就宣布7月1日结业，拖欠了过百员工的人工、代通资金、强积金等等的款项，而这些钱都涉及到超过200万。看到工会都是、为一些受影响的员工登记申杀，现在就说收到是大约是几十个的求助。积金局方面都说，其实在2021年5月从受托人那里知道这个餐饮集团是拖欠强积金公款之后，都一直有主动去跟进，并且是代一些受影响的雇员入禀民事申杀的，追讨拖欠公款和附加费。劳工处都昨天都提到，就说接获部分员工的求助，也都呼吁其他受影响的员工尽快前往去就近的劳资关系科分区办事处寻求协助。点睇今次系有一啲嘅餐饮集团旗下嘅食肆嘅结业咧，影响嘅人数咧都系唔少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又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饮食业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必文，同埋今次受影响嘅员工梁先生嘅。早晨，系咪？ 早晨 两位，先同阿黄必文倾一倾先，因为系今次呢、這个有限公司旗下系有几间嘅食肆企业，就唔系单系一间嘅。据你所知，其实有几多个品牌，涉及到几多分店噶嘛？ 其实呢个亚太餐饮控股有限公司咧，佢部分啦吓，佢有九间咧，今次系有结咗业嘅，三个品牌啦，一间就系麻辣良子啦，一间系咪靓，一间就系九井啦。咁啊，呢九间咧吓，涉及九间啦吓。 哦，即系三个品牌有九间嘅铺头， 系啦，铺头 有。有几其他嗰啲，据你所知有冇即系都有啲结业嘅风险噶嘛？ 其他嗰啲咧就即系佢其实就呢三个品牌啫。咁其他有几啲咧，好似喺网上又见到有唔同嘅餐厅都系属于旗下。其实嗰啲可能我哋就觉得就即系佢就应该又系未必系佢哋亚太嘅吓。所以就是牵涉是这几间啫吓。 哦，即系总之你哋又都唔肯定，搞唔清楚佢哋嘅关系。 我都肯唔定，因为网上嗰啲又好多唔知佢，因为佢亚太咧，佢而家个网页佢又删咗啦，又唔知佢究竟佢旗下仲有冇其他餐厅吓，我哋都确定唔到吓。 咁讲翻今次嘅事件啦，究竟呢几间嘅九间食肆啦，先话涉及到三个品牌啦嘅结业，影响到几多嘅雇员啊？而家以你哋所知，又有几多嘅受影响嘅雇员系揾你哋嚟帮手咧？ 嗱，琴日咧，我哋開咗員工大會啦，咁啊，初步咧，即係收咗我哋60多份啦。今日都仲有員工嚟嘅，我知道咧，即係仲啲散工咧，佢都可能咧，即係都未去勞工處。我諗涉及都成百幾人嘅，咁涉及金額，琴日我哋計過嚟都差唔多成去到500万啦，涉及金額都成500万。 主要涉及係邊啲問題？話拖欠邊啲錢？ 佢就嗱拖欠咗六月份嘅一個月薪金啦，代通資金啦。同埋佢好多員工咧，原來好大部分都好多個好多個幾個月都冇供款嘅嚇， 冇供 佢個僱員，係冇供嗰個強積金供款。 嗯， 啊，无论佢雇员攞咗个5%都好啦，佢雇主嗰份都冇供落去。 有几多诶？即系你哋揾你哋帮手嘅员工入边，系连强积金雇员或者雇主嗰部分系有冇供即系冇供到嗰个情况出现嘅？ 好，即系基本上大部分都牵涉差唔多成80-90%嘅。 嗯、 尤其是長工添嚇，咁佢好多有啲咧即係幾個月咯，有啲甚至乎半年咯，同埋仲有一個超過成年添。 嗯， 啊呢、這個就問題就好少見，即係而家啲打工仔咧，即係咁我都冇供款噶。 嗯，我想問一問阿梁先生先，你係今次事件入邊咧受影響嘅其中一個員工啦。咁啊，都想問阿梁先生本身係做咩崗位，同埋做邊個即係品牌嘅分店啊？係 啊，我係做麻辣娘子嘅。 好、 啊。你做两系啦， 你系做咩岗位，同埋做咗几多年啊？咁 我喺嗰度咧就做咗年几啫，我开中到而家嘅， 嗯，做厨定系做咩啊？咁 系做厨嚟嘅，系啊。 咁、你哋系几时知道，即系话要通知系即系闩门啦，要结业啦？咁几时通知你哋嘅？ 即系5月29日啊，定差唔多9:00噶啦。佢我哋有個阿頭咧就過嚟，佢話咧入邊而家咧嗰啲錢咧咩嘢俾嗰啲老細攞走啦，空曬冇曬錢啦啦。佢話咧聽日開始就結業，就要拉閘噶啦。 5月29日定6月29日？我想搞清楚。 6月29日，6月29日係啊，6月29日。 嗯嗯嗯。 咁佢話咧，即係公司唔開啦，冇辦法開啦。我嚇，我咁都得嘅。我如果咁样啊，讲两句，你一早又冇通知又冇成，咁其他嘢就唔好讲住啦，就拉咗闸先啦。所以话我哋咧就求做工会啊，即系劳工处帮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咯。 嗯，但系你点睇佢哋喺呢个即系听你咁讲，好似相对短时间嘅通知期啦，咁同埋你哋事前系冇听过任何风声啊，或者睇到一啲迹象，似乎即系。即系铺头系咪可以挨得住咧？会唔会有机会闩门咧？咁有冇睇到呢啲情况？ 都冇噶。佢通常咧，佢出粮咧，佢7日就出票嘅。 嗯， 7日出票咧，有时咧迟一两日，我哋都冇会计较咁多啦。而家咁啊，时势环境咁咧，冇办法。咁呢啲情形咧，即系临时临急咧，同我哋通知或即刻拉闸就拉闸咧，就比较即系冇。 有冇话见到佢哋即系譬如嗱，如果你一间铺头谂住系执嘅，唔再做嘅，佢都未必可能买咁多嘅食材等等咁。有冇见到类似咁嘅情况咧？又 冇、哦，佢照做照攞、哦。咁跟住咧，即系提夜晚9:00嗰阵时通知我哋， 就总之就话第二日就要闩门啦。咁样 系啦，咁样。 但系你自己观察到生意系咪真系差啲咧？又？ 生意咧就呢几个月都系差啲噶啦，啲疫情方面咧，佢又限制又剩咧，生意就差啲啊。但系咧，我听讲呀，又冇申请嗰啲补贴啊之类嗰啲嘢，政府咧应该有啲补贴啊，好似嗰啲员工啊之类啊，5、6月啊嘛，5、6、5、6、7， 嗯， 呢三个月都有补贴啊嘛。但系问题上咧，听讲又冇申请喎， 即系保就业计划嗰啲，你讲系嘛？ 系啦，保就业啊，你保一个人有几多钱去8000蚊啊？好似你补贴啊，有保喎。 OK， 咁你而家即系譬如以你自己为例啦，公司而家系即系拖咗你几多，或者涉及系边啲钱嘅系？ 嗱，佢而家咧就拖咧，就主要咧就拖咗1个月粮。 嗯， 咁咧就强积金啦，强积金供咗一部分就供咗唔系多，即系供我供一半到啦，有啲又冇供，佢话有啲又供。咁我啲咧一早咧就冇去 check 佢啊，冇去理佢啊嘛。咁而家睇下，啲过咗呢个礼拜之后，咁咪去 check 下佢，睇下有几多。我哋即系通常咧，佢即系照佢上边讲咧，佢话我问过，佢话你供啊供多少嘅，我供咗到12月份啊，或者啊有啲咧供咗1月份啊，有啲冇供。即系佢嗰啲咧就喺即系个亚洲。即係嗰個銀行嗰度，即係講強積金公司供咗之後，我啲又冇收到信，有啲人有收到信話收過嚟，即係咁嘅情形咯。唔知供咗幾多，而家都要去跟進。希望咧，我話有工會啊，有勞工處去跟進啦。 嗯，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黃邊文啦，頭先同阿梁生傾咗一陣啦，咁有冇即係佢就對嗰個成個結業嗰個消息都覺得都幾突然嘅咁，係咪其他員工類似都係咁啊？冇見到有任何嘅跡象。 係啊，冇見到任何跡象。佢六月三十嗰晚咧，個負責人同你講話，唔好意思啊，我聽日拉浸你所有嗰啲欠款咧、欠薪啦，你追討喺勞工處啦，包括佢九井又好，佢邊都係。好突然嘅，佢冇事前任何跡象。其實佢經營都，如果睇而家環境咧，應該都唔係經營個問題。可能佢喺內裏咧，唔知係咪啲股權啦、啊，啲股東有啲咩情況啊？ 嗯，呢、這個你估計啫、啊，即係冇睇到任何跡象。係 啊，估計啫，我又唔知佢究竟係咩情況啦、啊嗯。但係佢又即係呢段時間咧，消費券你又有一段有一期推出咗噶嘛？ 嗯， 你睇我哋香港咧，週末週日一咧，你都排曬隊嘅，即係生意又唔係話真係差得咁犀利咯。 嗯，但頭先你都話其實有個負責人係通知結業呢個消息噶嘛？佢當時有冇講話嗰啲拖咗嘅糧或未俾嘅人工等等其他錢係點樣去處理？有冇交代？ 冇啊冇啊，佢只係叫去勞工處追嘅啫。佢我相信佢嘢。對於呢啲補償，我諗佢都唔會考慮。 嗯，暫時有冇話即係嘗試聯絡負責人，或者揾唔揾到佢哋咧？又 揾唔到啊！真係揾唔到， 嗯， 一直揾唔到啊、 嗯。 不過佢早幾日咧有個都有個股，佢話佢自己聲稱佢自己係一個股東啊，佢自己話嚇。咁、佢自己打嚟我哋公會，佢自己話佢我其實我都係受害者之一嚇。咁、但係到咗咪而家佢哋都係。佢琴日話員工打俾佢嚟嘅，但係佢自己都覺得好似唔知點樣交代，所以佢都冇一直都在之後就冇聯絡冇成啦。 即係嗰個通知結業嗰個人 係啊，佢自己佢話佢係股東之一啦，佢自己話。咁我其實我希望即係如果佢真係股東嘅咧，其實佢如果應該出嚟交代，佢咪如果真係無力償還，或者佢係冇錢嘅，講清楚個情況嘅。咁對於員工嘅日後嘅追討咧，都比較係方便啲嘅嚇。 嗯， 我期望佢能夠出嚟即係負翻個責任咯。 嗯，而家係點樣處理啊？譬如係有啲揾你哋求助啦，或者受影響嘅僱員啦，你哋點樣幫佢啊？ 如果揾唔到僱主，真係完全聯絡唔到佢，我哋只能即係勞工處去落案之後，就去法庭嗰度去審理呢單 case。審完之後咧，將所有員工咧翻去勞工處咧，就去申請破欠基金。又要请法律援助一啲嘅律师去处理，即系呢个系漫长路嚟嘅。咁最嬲尾又要即系最嬲尾又搵唔到雇主，所有嘅员工补偿咧就要去垫资基金个补偿，呢、這个就系、是、又系要纳税人嘅钱咯。 嗯，但申请保险基金系咪都要先有一啲条件？即系譬如佢系无力偿还，系而要结束营业嘅，呢、這个系要确认嘅先啦。同埋 呢 都要提清盘嗰啲程序噶嘛。 系要提有要提清盘，所以員工要請呢個法律援助律師去做呢啲程序， 但而家就暫時未去到嗰、那個， 未去到嗰度嚇，未去到嗰度，我哋初步要去法庭嗰度去審理啦。 嗯，估計要去到攞到個破欠基金要幾耐咧？你先話漫長路咁，你 如果正常咁做咧，我按過往經驗咧，都差唔多要可能成年嘅時間噶。 嗯。 即係我期望而家今次咧呢件事件喺社會咧，即係大家討論得咁熱烈，我有關方面都理解呢個情況咧。我希望佢都成立啲小組咧，係特別處理加快佢哋嗰個補償咯。 嗯，嗱，積金局佢話其實佢上年五月已經知道個集團有啲拖欠強積金供款嘅情況噶啦嘛。其實點解當時大家又好似冇乜大反應，定係都唔發現有呢一件事即係出現咗咧？即係拖欠強積金供款呢件事。 其实而家基本上只系员工有投诉咧，我谂积金局都去跟进，去个别去处理嘅。 嗯， 咁因为佢，我哋而家即系发觉到佢而家即系成半年咧，大部分都好多冇工咧。我谂相信积金局都呢段时间呢几日咧，我见到都喺社会都高度关注啦。吓、咁而家我哋初步已经系填好晒一啲佢哋去追讨一啲。強積金嘅供款嘅，我哋會稍後同積金局去聯絡嘅嚇。 嗯，我都想問一問啊，梁生啊，而家你諗住有啲咩計劃，或者係咪都即係打算係即係再揾工啊，或者揾工嗰個困難又如何？ 係啦，揾工咧就困難啦。暫時嚟講，我希望啦，嗰啲小股東啊會出嚟咯，都係幫下工人咯，幫我嘅下夥計去出。一千蚊个名，喂，我哋系啦，冇办法，佢都系听讲话无辜啊，无辜佢即系自己又咁讲。但系问题上，你要企出嚟，即系帮工人去挺，即系去帮劳工处啊，去停听啊，帮工会啊，去讲下，去 不如我啲係冇辦法，即係咁嘅情形係錢俾人攞走啊，還是營業啊有啲問題啊，還是啲大股東咧、真係攞曬啲錢走咧。 OK， 咁呢啲嘢我希望咧，嗰啲小股東會出嚟，即係企出嚟，即係做啊，即係講真啦，做下良心啦、啊、即係我哋有光開就即係冇糧出啊，咁咧就有汗出就冇糧出啊，即係呢啲嘢就香港地。应该香港政府都会重视关注啊！ 明白。好，黄边文咧有冇咩建议俾啲受影响嘅员工咧？ 就我希望佢哋今次就即叫做去同劳工处好，或者去某个部门去处理咧，即系大家集统一一下啦吓，即系有啲咩事情佢都联络工会啦。 OK， 我期望即系呢单嘢，如果真系喺背后嘅雇主系有啲咩违法嘅，喺事前做咗一啲伤害雇员嘅事咧，我希望有关当局咧系真系去即系去严惩一啲雇主咯，将来系即系等到我哋即系打工仔啊，即系员工嘅啲保障咯。 OK， 好啊，唔该晒两位，啱啱倾过系饮食业职工总会秘书长黄边文同埋受影响嘅员工梁先生嘅，就系、是、关于到亚太餐饮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有食肆系结业啦，咁啊影响到过百名员工嘅人工啦、代通资金啦、强积金嘅款项，而家就保守估计都系涉及到几百万嘅情况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即系新班子就上咗场啦，咁啊讲到大家都关注嘅房屋问题。公屋平均輪候時間而家係6.1年嘅，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咧都提到喺訪問嘅時候啊，佢提到話上任特首後其中一個目標就係減少公屋輪候時間，至少就話要令到輪候時間唔再加長。佢話計劃咧係透過發展棕地啊、綠化地等等嘅方法咧係達到啦。其他方法仲有啲咩咧？就話涵蓋覓地同埋建築方式，咁啊就話相關呢一啲嘅工作咧喺上任8日之後咧會提交報告咧係會再交代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佢有關於房屋嘅呢一啲諗法啊！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早晨。 早晨。 早晨，梁文廣，剛才提到特首李家超在訪問的時候提到目標呢，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公屋輪候時間就不再加長，也都說之後希望可以減少個輪候時間，怎麼看他這個目標先，不再加長公屋輪候時間這個方向？ 我們就覺得呢行政長官在這個目標上面是一個穩守，是突擊，我用穩守突擊來形容這個策略。因為現時來說即是 6.1 年的時間，最主要就是因為即是公屋興建量真的不夠，就算在未來的我們可以預測到的三年呢，仍然是還欠緊是兩三萬個單位。所以要在他第一任第一屆的這個任期裏面要可以減少到那個即是輪候時間呢，相信是要花很大的努力。但是現在他將那個目標呢擺在先不去延長那個公屋輪候時間呢，那我相信是一個穩手來的。在他即是他都講到啦，希望在8日之後可以提交到一個即是方案，去將那個整體的建屋時間、覓地時間都可以減短的話呢，希望可以在公屋的那個建屋量增加返足夠應付在未來幾年的那個即是輪候冊的需要之後，再去做一番一個縮減。那我相信這個是有可能做到，亦都是一個比較穩中求進、穩手突擊的方法咯。 所謂的公屋輪候時間不再加長，是即是現在 6.1 是已經是一個頂，跟住之後會希望可以一路平穩啦，甚至是回落，定是都會有一段時間還是加的，不過可能去到他的任期尾會跌回到 6.1 年，定個諗法是怎樣？你自己希望是怎樣呢？或者 因為其實這個在上屆政府其實有提過的，因為現在我們之前講的未來幾年的那個公屋建屋量，剛才我都提過在未來三年欠缺的個數量，如果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措施，包括是用一些建築的方法或者提前上樓的一些方法，希望可以將後面未來三年的較後的都盡量褪在前面可以入到火的話，我相信是有機會可以令到那個即公屋輪候時間可以維持在現在6.1 年呢一個狀態嘅，咁但係過咗呢一陣，我哋點樣？因為你將啲屋提早起咗嘛，咁但係後面都要有足夠嘅公屋去補翻，去繼續嗰個空缺。咁所以喺呢一嚟緊呢100日裏面提出嘅一啲方法，包括係土地嘅規劃程序啊，同埋起屋建屋嘅方法等等咧，咁我哋就需要真係睇下係用啲咩方案，可以令到再後期嘅一啲公屋可以再繼續喺前面可以足夠數量起得到出嚟。 嗯，有啲關注團體都提到話，今次呢個目標佢哋就覺得保守啲喎，相對。

係，其實喺而家行政長官提出嘅一啲方法裏面咧，我諗係我認同先你所講嘅，喺過往其實有討論過，其實都唔係定係發展即係中地嗰一個方向，其實仲有一啲關包括係一啲土地規劃啊、城規嘅程序啦、一啲建築同埋設計嗰啲方法啦，甚至係喺即係入伙嘅時候啲程序，其實過往其實都唔係冇試過，不過全部咧都係可能係你有你試，佢有佢試，就唔係一個統一整合。或者是由整個建屋到完成的程序呢，是一次過這樣去做一個即是改善或者優化。那所以在現在這個即是新班子現在提出的方向裏面呢，特別是提到在即是白日報告裏面會提到怎樣可以加強的執行力，令到這些以往可能是各有各做的事有一個統一的整合，令到它可以發揮到一些效果呢。那我這個是即是等緊這個報告是怎樣講。那純粹有一個時間方面，因為其實特首其實有提嘅，佢希望可以將而家嘅建屋時間啦，大約由五年減到三年。其實呢一個喺現時咧都係有數得計，係可以做得到。但係因為頭先我提到嘅即係各有各做，所以做唔到啦。例如係咩咧？例如係而家我哋講緊公屋嘅平均嘅建築時間大約六十個月，即係五年啦。咁但係其實包括一啲即係城規嘅程序。而家我哋新嘅見到政府提出會做一啲即係相關嘅法例修訂啦，旅城規程序啦，又可以減到八九個月啦。咁另外喺一啲即係補償啊、清理土地啊、小型工程嗰度又可以慳到可能十個月或者係九個月。咁去到喺而家運用新嘅包括係組裝合成法或者係用一個設計與建造嘅一啲新嘅招標嘅方式，又可以慳到半年。咁其實如果你呢啲加埋埋咧，數字上真係可以減到24個月嘅以上。咁所以我就期待即係而家即係所有法例報告裏面點樣可以將而家眼前嘅所有呢啲各有各打嘅呢啲咁樣嘅方法可以將佢整合埋一齊，令到真係可以將嗰個建屋時間可以縮短。 嗯，頭先提到話，譬如一啲組裝合成啊嗰啲，呢、這個都可能同李家超喺訪問度提到話，喺覓地同埋建築方式度引入一啲新方法啊，去加快成個建屋速度，亦都話喺上任之後100日嗰個報告嗰度會交代。你自己期望呢個百日報告仲有啲乜嘢嘅會提到啦，或者你自己建議會係點啦？同埋頭先提到一啲嘅唔同嘅方法，譬如組裝合成啊，或者在覓地或者在一些的土地規劃的程序那裡有一些縮減，其實過去這段時間都討論過，甚至是已經做一些的工作、修例等等的了，還期望在八日報告上還有什麼這麼突破性的建議可以提出呢？ 其實我同意剛才說每一樣都在做，只不過是真的各有各做的時候，其實達到不到一個一加等於二的效果。即係我哋見到，其實因為包括係頭先係話收地之後，土地平整啦，點樣即係我俗稱嘅即係要做好嗰個地基啦，各樣嘢。其實而家咧都唔係有一個即係好好嘅執行嘅，即係可能你做完又要攤喺度，然之後交俾房委會，房委會又要做佢嘅工程。咁點樣喺呢啲個別嘅交接上邊，喺唔同部門之間嘅處理上邊，可以更加暢順咧？咁呢一個係即係我期望係喺嗰個報告裏面提到，因為牽涉嘅當然就係嗰個即係部門同部門。甚至局同局之間嘅一啲協調同埋分工，即係例如土地嘅規劃前期工作，大家都知道係發展局去處理的。但係當塊地完成曬呢啲平整啦，再交俾房委會、交俾房屋局，咁呢個點樣交接，或者其實佢有冇程序可以由發展局做緊土地規劃平整嘅程序，已經可以喺房屋局嗰度做緊一啲設計招標。去係諗住點樣起上蓋，而令到嗰個時段可以重疊咧？咁呢啲就涉及就係而家我哋即係新一屆政府裏面之前講到嘅，因為點解我哋要有副司長要去整合同埋同各個唔同政策局之間工作。咁呢個就要睇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功力喺邊度啦。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就期望可以大報告。第一就係局同局之間嘅協作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是、既然行政長官都提到希望喺未來一段時間裏面嗰個公屋輪候時間唔好再惡化，唔好再上升。咁我當亦都希望佢可以計到條數，就係話如果完成做曬頭先我哋所提嘅，甚至佢有啲比而家見到更新穎、更加進取嘅方法之後，佢哋預計大約幾耐 可以將嗰個公屋輪候時間可以縮減，甚至恢復翻去所謂嘅三年上樓承諾。呢個都係我哋之前一路即係聽到市民大眾所講，希望政府可以預計到個未來係幾時恢復翻三年上樓呢個時間表咧，係非常之緊要。 嗯，你覺得喺呢一屆新政府入邊，喺房屋問題大家咁關注啦，亦都喺之前呢一屆政府都講到明係以結果為目標嘅時候，喺乜嘢時候應該係審視呢一屆政府喺房屋問題處理嘅成效做成點啊？或者有冇需要喺乜嘢嘅時候睇下有冇需要問責啊？大家都好關心究竟做唔做到嗰樣嘢，或者個責任問題啊？幾時應該要做一個嘅時間去睇咧？ 我諗第一個字典當然就係喺即係八日報告啦，或者其實大約八日報告嘅時間，我相信都其實就係施政報告嘅前後啦。咁其實就即係呢一個位，第一就係你點樣去將而家我哋所見到嘅一曬快快曬嘅砌圖砌埋一齊，咁呢個係第一個時間點，我哋可以做個審視，因為其實到時就知㗎啦，究竟係舊酒新瓶啊，定係真係有啲突破性嘅方案啦。咁其實你一出個白報告，你將所有個方案擺曬出嚟嗰刻咧，咁第一點第一個時間可以睇到。咁到咗第二個位，我覺得就係喺以往啊，即係例如前屆政府所提出嘅，大約去到2027-2028年。嗰啲時間，如果我哋睇到嗰、那個即係建屋量可以係比佢預期嘅即係數量增加，或者係我既見到佢有其他例，包括入伙啊，或者係上樓嗰個時間係可以提早到嘅，即係可能有啲我哋見到而家呢個政府其實好簡單啫嘛，未來幾年嘅一啲公屋嘅盤，其實佢預計幾時起好，或者預計幾時入伙，其實有曬數字嘛。如果我哋可以喺未來兩到三年，我哋見到原來有啲盤係原本可能喺2027-2028年嗰個年度入伙嘅，我哋可以提早到去到2026-2027，或者提早到三個月半年，咁呢啲都係好實際客觀嘅時間睇到佢嗰個成績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咧就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咧，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另外想跟大家講一個都跟樓有關係喎，而家咧市面上有啲買樓嘅叫做呼吸 plan， 咁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俗稱嚟嘅啫，即係話即係寓意咧，就係有呼吸咧，就有按揭咁解，即係俾一啲買家咧可以達到好高嘅成數嘅按揭，就可以去到九成嘅咁。個好處亦都話係唔需要通過壓力測試啦。頭幾年嘅按揭利息都係比銀行係低一啲嘅，咁通常就係發展商咧係同一啲財務公司咧合作咧係推呢一啲嘅按揭嘅計劃嘅咁。今次嘅事件咧就係喺原本由恒大持有，咁後嚟轉讓咗俾佢合夥股東嘅鼎沛集團嘅長沙灣瑞豐呢一個嘅樓盤，咁部分嘅買家咧就係原本係獲得即係恒大呢個發展商提供嘅叫包借呼吸 plan 啦，咁就係免壓力測試啦，亦都係可以攞到呢個九成按揭啦。咁等項目易手之後咧，而家嘅發展商就係話只係願意提供八成嘅按揭，咁啊令到一啲買家咧可能要塌訂啊，或者面對一啲嘅損失嘅。詳細情況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亦都有買家李小姐喺電話旁邊嘅，兩位早晨。 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我想先问一下邓家彪先。而家我先提到瑞丰呢一个嘅楼盘啦。你自己收到几多相关？我先提到，因为呼吸 plan 即系本身系预咗买用呢个呼吸 plan 嘅，咁后屘而家转咗个发展商嘅时候，影响到佢哋成个计划，有几多呢一啲嘅求助同埋涉及几多金额啊？有。 去到呢一刻咧，就預計係唔好話預計啦，係估計啦，係最少咧係最少係20個買家咧係訂單，但係咧完成交易噶啦。 唔好意思，等間窒咗一窒添，可唔可以講有幾多個買家話係？ 即係最我哋估計最少20個買家，佢係已經俾咗訂金5% 嘅訂金。咁但係應該唔完成交易嘅。咁因為當時嗰個發售嗰個價格大概700多萬至到接近1000萬嘅，所以我哋估再加埋税個問題咧，即係印花税咧，咁其實都已經大概蝕過1000萬嘅。咁好多都係首置家庭辛辛苦苦儲幾十萬嘅積蓄，咁而家真係陷入兩難咯。 而家佢哋諗住個狀況係點樣，或者有咩下一步嘅計劃嘅？ 其實我哋已經多次要求發展商，譬如我同另一位議員啊江玉寬，其實都見過個發展商嘅喺五月中旬，我哋都話希望即係盡力俾到九成包借嘅。如果俾唔到， 咁你个无条件退订咯，大家互不即系追究啦。咁但系其实都表达咗好耐，都系寸步不让。咁所以我哋琴日就去咗消委会，一个当然希望消委会继续用佢哋即系社会上面咁高嘅身份啦，去继续促成嗰个嘅调解。但系如果真系唔得嘅咧，就应该系动用佢哋嗰个诉讼基金。是支援呢一啲嘅苦主啦，可以即係用最后一个途径啦，就係、是、司法嘅途径去攞返个定金囉。 嗯，我想问你哋係有面对面同个发展商傾过嘅係。 有嘅。佢哋。不过呢就係、是、一个即係、就是、我同另外两位议员呢，其实江玉宽同埋阿嚴江议员呢，係係作一个了解啦，同埋希望做一个促进佢可以同买家去做到一啲更好協議嘅一個嘅調解咁樣咯。 我想知佢哋嘅反應係點啊？除咗話係冇直接去回應你哋嘅訴求之外， 對於退訂佢哋寸步不讓，但係對於嗰啲咧想完成交易嗰啲咧，佢哋都話：，唉，我哋會盡力㗎，我哋會盡力咧係揾多間公司，即係議案啊多一成。咁、但係其實好多事主同我哋講，根本同銷售或者係推廣啊，2020年賣樓嗰陣時咧，就算我真係用即係所謂新發展商嗰個嘅方式去借咧，其實嗰個嘅借貸係辣咗嘅，係難承擔咗嘅，甚至即係要求嘅條件係苛刻咗嘅。咁所以導致根本就銷售同埋真係最後落實係有個好大嘅差距，到搞到而家真係我叫做由呼吸變咗窒息啦。咁好多都係雖然可能嗰啲買家都係一個中產，但係都係辛辛苦苦儲咗五年甚至更多年嘅錢諗住係置業嘅。咁但係而家真係好艱難。我哋希望呢藉住大電波即係發展商能夠退返啲訂金囉。 OK， 都想問一問李小姐，李小姐就係買家嚟嘅。你係幾時即係用呢個呼吸 plan 係申請係買瑞豐呢個嘅物業？係幾時發生嘅當時？ 其实我就是在2020年7月就是买这个瑞丰单位，亦都是当时采用个呼吸 plan 的。因为当时呢就我去到发展商的销售场地啦，咁当时就现场有好多的资讯俾我都见到呢这个呼吸 plan 是有几落实啦，咁我亦都即係清清楚楚问当时发展商的职员啦，咁是不是一定包借的，因为我都知道呼吸 plan 其实都不是今时今日一个新的即是一个计划啦，咁过往都有啲发展商有，咁但係就唔係一定係保证嘅。咁但係当时呢发展商嘅职员都同我哋讲呢，佢哋係保证同包借。点解呢？因为同我哋讲呢，当时嗰个财务公司其实正正就係发展商嘅子公司，所以基本上借钱係冇问题嘅。咁佢哋话符合三个条件，包括就係基本上冇破个产啦，有香港身份证啦，同埋只要有一份工呢，佢哋就一定係借钱俾我㗎啦。咁所以我都係諗住係即係好穩陣啦。咁另外我自己呢亦都上網做過一啲 research 啦，見到一啲網絡嘅平台啦，包括即係瑞豐自己嘅 Facebook 啦，網上唔少嘅 discussion board 啦，咁一啲地產廣告呢都其實呢係有標榜呢包借兩個字寫得都幾實在。咁所以我心裏面諗就既然都有一啲嘅證據啦，或者有一啲嘅口頭承諾啦，咁我自己都深信呢係一定可以係借到咧，我先系决定系上会咯。 即系佢嘅宣传嗰度就话有包借啦，呼吸 plan， 但系有冇喺签嗰个销售条款入边，你自己再详细咁去研读当中有冇啲乜嘢嘅同你谂法有啲唔同嘅情况咧？ 嗱，當時咧，我記得咧，就喺個銷售過程裏面咧，咁我都問得好清楚，頭先講過啦，係咪包借？咁同事同我講係啦。咁去到簽約嘅時候咧，其實咧嗰個過程咧，其實簽曬成份合約咧，都係講緊咧一兩分鐘嘅時間。咁個職員咧並冇詳細解釋每一個條文俾我聽啦，包括係後來我發現就好似主持你咁講，裏面可能有啲叫做魔鬼嘅細節條款啦，講到明就話，即使咧將來係借唔到錢咧，我都要 係完成個樓宇交易啦。咁當時咧個職員係冇同我解釋，淨係鉗呢版呢版呢版呢版就即係叫我哋喺邊啲位簽名啦。簽完仲俾埋一份一個叫做財務公司嘅申請表俾我哋睇，就同我哋講，到時咧總之收樓前三個月你去申請咧就冇問題㗎啦。咁所以我都不疑有詐啦，因為即係講緊香港地大家都知道個時間係有幾寶貴，咁簽呢啲文件亦都當時咁多人在場簽，咁亦都冇懷疑係中間有一啲嘅即係成分可能係有機會自己被誤導或者欺詐咯。咁所以當時我的而且確係冇留意，亦都職員冇同我解釋嘅。 點睇呢個情況，同埋而家喺借唔到呢個呼吸 plan 攞到九成按揭嘅情況之下，係咪都要喺一個限期之前要完成交易啊？而家？ 其實已經過了那個所謂的限期的了，因為呢其實呢那個限期就是在6月7號我們要完成交易啦。那最後那因為即好像即鄧議員這樣說，我們其實都有20多位買家，因為即都覺得批不核不到個按揭，或者都覺得現在所謂嘗試做給我們那個按揭呢跟當日即承諾我們銷售那個呢是有一個落差啦。那當中牽涉了一個更高的財務費用啦，所以呢其實我哋都有廿幾位買家就冇完成交易啦。咁冇完成交易之後呢，其實發展商都有再出信俾我哋，就要求我哋喺廿一天就再完成交易啦。咁如果唔係就聲稱會採取一啲法律行動啦，咁亦都會罰我訂之餘呢，咁就我哋都可能會要負擔一啲財務費用或者一啲利息咁樣囉。 嗯，其實係咪而家個發展商有提供過其他的 plan， 其他的計劃俾你哋係即係借錢嘅，你哋又接唔接受到嘅嗰啲計劃？ 其實呢整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可以分三部分發生。咁第一部分呢就喺2月嘅時候啦，咁當時呢仲係即係買樓個發展商就係創研財務有限公司啦，咁就提供返即係嘗試一個即係當時買樓俾我哋嗰個計劃呢就係個一案九成嘅。咁當時我哋都有接近100位買家全數申請啦，咁雖然呢我哋都發現有啲條款係唔同嘅，例如講緊係之前明明話頭兩年免息免供跟住就變咗一年，咁係都冇辦法啦。我哋嘗試去申請嘅時候咧，其實咧咁多位買家咧，其實全部都係被拒，係冇一個能夠係完成批核嘅。咁嘅原因咧，都係話我哋唔符合一啲條件啦。咁但係就冇詳細解釋點唔符合一啲條件啦。咁去到三月嘅時候啦，咁我哋即係陸續被呢間公司拒絕嗰個批核啦。咁當時咧，發展商就有揾另一間公司叫做 HKCFC 就提供另一個計劃俾我哋嘅。咁嗰個計劃咧，其實就同當時第一個計劃已經不同了，那個計劃呢就由即叫做九案被一成首期就變為八案就被兩成首期。那其實我們這些買家呢，其實如果當時買樓被得起兩成首期，我們就不會考慮這個計劃了。那所以其實大部分買家基本上真的拿不出那一成首期出來，那所以我們也都真的就拒絕是接受這個新的計劃啦。那也都由那時開始我們就走訪了不同的監管機構 去作出投訴啦，咁同埋揾傳媒，咁到最後咧，就去到四月嘅時候，發展商就安排第三個計劃，就叫做一個一案八成加一個二案九成，合共即係二案一成啦，合共九成啦。咁但係點解我哋最後都覺得有分別啦？第一咧，其實我哋有好多買家申請過咧，都批核唔到嘅，並唔係講緊包借或者輕鬆批核，嗰個批核條件咧，其實比銀行更加難，因為有部分買家咧係銀行批出咗按揭，但係發展商係一成都批唔到，或者淨係批得五成。咁另外我哋發覺個利率咧，都亦都比當時即係我哋買嗰時嘅條款係貴咗啦，令到我哋個利息支出咧，如果全期都爭幾十萬。咁第三就包括一啲嘅費用啦、風險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地方咯。咁所以我哋真係覺得我哋買嗰樣嘢就唔係而家發展商俾我哋嗰樣嘢，咁我哋就覺得真係涉及一個誤導咯。咁所以我哋就真係覺得即係我哋係唔會成交咯。 而家李小姐，你系损失咗几多嘅？ 我损失咗，其实个订金就系大概45万啦，咁同埋一个税款就系几万蚊，因为其实当时发展商就帮我俾咗3% 税，咁我自己就俾0.75%，咁大概就50几万咯。 Okay. 另外，我都想问翻阿邓家彪啦，都话同消委会有倾过啦，对方有冇话承诺点样帮啲买家，同埋对于攞唔攞得翻订金嗰方面，你自己点睇咧？ 我哋盡力協助啦，因為而家除咗消委會之外咧，消委會係做民事或者係調解啦。 其實我哋都見過一手物業銷售監管處總監啦陳家淑，其實就呢個個案咧都開咗花學嘅，咁就係頭先係李小姐嗰點，就係、是、當時賣樓同落實起上嚟咧係有差距，涉及到誤導，同埋佢哋都講咗個好重要嘅觀點啊，就係話就算嗰個發展商股權。內部股權有轉讓都好，其實個名係一樣嘅，都係叫 Chin City Holdings Limited， 即係個買方啊，係由1920年開始到今日都係呢個公司名，所以其實個責任係不變嘅，唔會話係、哎、之前係恒大嘅事，而家同我無關，我唔需要知，亦都唔需要承擔，呢、這個唔係個卸責嘅理由咯。所以我哋據理力爭啦，希望。即係監管嘅當局真係做好嚴謹嘅調查啦。至於消委會真係可以批出嗰個嘅訴訟基金，令到真係調解唔到啦，都仲有方法去追咯。始終都係啲血汗錢。 講到而家呢啲市面上嘅呼吸 plan 呢啲高成數按揭嘅方式咧，你覺得喺個監管上夠唔夠，或者立法會有冇一啲跟進嘅地方？ 其實有問題嘅，因為好多首置家庭、年輕家庭儲首期難係社會知嘅，所以今年二月都有個所謂波叔 plan 或者財爺 plan 啦，就係回應呢樣嘢。其實呢件係好事嚟嘅，因為納入翻去按揭體系，即係銀行按揭體系，起碼會做一個即係合理嘅壓力評估嚇，咁、 okay. 避免嗰個樓市泡沫化。咁呢個就係假設發展商講得出咗一度。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講得出做唔到嘛，做唔到咁你噃啲事主部好慘，訂金俾咗幾十萬，仲要孭住呢個咁嘅即係咁麻煩嘅糾紛，咁上又上唔到會，其實真係好危險嘅、嗯。所以我哋係覺得政府一定要監管嗰個呼吸 plan 嘅問題。 好，好，唔該曬兩位，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同埋買家李小姐講到喺長沙灣呢一個嘅樓盤啊，本來諗住係用一個呼吸 plan 嘅形式去買，咁但係而家就因為一啲嘅轉動就未能夠係用呢個嘅模式去買，咁啊令到佢哋有啲損失嘅。 指标之间落墨，即是介乎 2.04% 至 4.55% 之间，但是仍然有待行政会议决定。有公务员团体认为，加薪幅度应该在高级和低级公务员的薪酬净指标之间，即是大约超过 4%。 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过去一个星期平均每日新增大约2000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另外 Omicron BA.4 和 BA.5 变种病毒株在社区持续蔓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网页发表手记，说期望在七夕节8月4号，即是一个月后，疫情能够受控，加上港深联手合作，希望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早经深圳湾大桥到内地和家人团聚。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卢颂茂的期望是属于非常好的工作目标。本港近日入院重症率微升，相信有机会在七夕节之前控制疫情。不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昨日说，暂时难以预计疫情的走势。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昨日新增184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学校情报的确诊个案更加是高达600宗，是全面复课以来的新高，更加是再次发现校园爆发 BA.4 或者 BA.5 群组。卫生防护中心说， BA.4 或者 BA.5 的感染力更强，有可能成为香港的主流病毒，但是目前感染比率仍然低，只是占每日新增个案的1%以下。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全球多个国家近期疫情反弹，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而以色列等国科学家近日对新出现的 Omicron 第二代变种BA.2.75 高度关注，并且表示会担忧这种变种的病毒突变或者可以突破现有疫苗和毒株感染构建的免疫屏障，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的疫情。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连锁食肆集团亚太餐饮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店铺日前是突然倒闭，超过100名的员工被拖欠薪金以及强积金供款，数十名员工昨日向工会求助，有员工受聘一年就说竟然间是没有资方的强积金供款。强积金管理局证实，早在去年5月已经是接获强积金受托人反映该集团旗下公司欠供强积金， 積金局代員工循司法途徑追討。近月該局再接獲四宗該飲食集團旗下的食肆出現拖欠強積金公款的投訴，工會就證實截至昨日已經收到接近60名亞太餐飲員工的求助，累計涉款達到500萬。《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債券通推出5周年，參與者一直缺乏渠道有效管理內地利率風險。人民銀行、香港證監會和金管局昨日聯合宣布推出香港與內地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合作，即是互換通，初期先推出北向通，讓境外投資者參與內地銀行間金融衍生品市場，預計6個月後正式啟動，並且適時研究推出南向通。人行表示，參考滬深港通的機制，初期實施總量管理，平衡投資者風險和需求。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已經有一些增加房屋供應的新思維，不希望先讓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不再加長。社評認為，如果僅僅是以不再加長又或者是輪候時間6年左右，未免是太過保守。就算大幅縮短上樓時間無法一蹴而就，至少都可以就住任內減少劏房戶的數目，制定進取合理的指標。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有飲食集團突然結業，過百名員工受到影響，有工會收到60宗被拖欠薪金的求助，涉款達到500萬元，僱員薪酬福利頓失。社評指，現行的破欠基金申請程序繁複，需由勞工代表展開冗長的法律程序申請，導致費時失事，基層僱員手停口停，更加需要快速的破欠補償以解燃眉之急。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講到，有關當局宣布半年之後將會開展利率互換市場互聯互通，兼且是加大貨幣互換的規模，勢必有助本港演好內外循環匯點的角色，壯大離岸人民幣龍頭地位。社評說，中央政府正是取本港所長，按國家所需，有序開放財金市場，逐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長遠擺脫美元霸權。經濟日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國家主席習近平7.1重要講話提出了4點希望，希望提高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維護和諧穩定。時評說，政府需要以求變創新的勇氣，強化對產業發展的導向功能，強化對未來發展的規劃能力，制定更清晰的目標，促進經濟發展、產業轉型，推動香港更好發展，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商报时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洪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洪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嗰段车多，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后少少近住屯门市中心一段咧，亦都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村、合葵楼、马鞍山中心二座、将军澳宝林村、宝宁楼、将军澳善明村、善智楼、屯门少伦苑、瑞麟阁、鲗鱼涌太古城、汉宫阁、将军澳维景湾畔十二座、将军澳东港城三座、青衣维景花园六座和深水埗鸭 寮街248-252号文冠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笑。 我是开心日报的黄桂林，我第一次以主持身份参加开心厨神表演赛，当中我感受到两个主，就是做主厨和做主持都是一样要用心和认真，才可以赢到大家的掌声的。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笑。 在这几年，曾希望已成好好的锻炼，岁月乱流身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提到，原本由恒大持有，后来转让了给他的合伙股东的集团的长沙环瑞丰，部分买家原本是拿到原本的恒大提供的呼吸 plan 的，后来呢就因为易手，发展商就未能够提到这个高成数的按揭，而且可以免压力测试等等的。刚才一个的情况跟大家讲了，见到有些买家都认为发展商单方面更改的条款是不合理，也都提到说他们因为这样而未能够完成交易，就面临一些损失，包括是要塌订等等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消委会方面就说至今已经收到20宗可以处理跟进的相关投诉，当中有9宗是已经成功调停，其余个案仍然在跟进的。消委会就说知识部分的投诉人有意申请消委会诉讼基金，期望透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由于个案涉及个人资料，同时为免影响申请人的法律权益以及是救济，不能够披露个别个案内容，相关委员会将全面审视每宗个案。消委会又说买楼置业是人生重要的投資嚟嘅，消費者應該審慎去了解買物業啦，同埋申請按揭嘅相關資訊，因應自己嘅財務狀況去做決定，避免借到盡，以便留有資金作應急錢。同時，頭先亦都講到另一個樓嘅情況啦，就是、有關於特首喺房屋政策方面有個目標，就話公屋平均輪候時間6.1年，佢就話希望上任之後咧，其中一個目標咧就係話輪候時公屋嘅時間咧就唔好再加長啦。咁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電話繼續開放。有李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李女士， 今日主持同埋各位，咁咧其实咧喺我哋而家个人口结构咧，未计新进入咧，其实已经踏入一个三甲底嘅时代，即系话咧由最食力咧就应该系50年代出生之后，因为佢会照顾紧上一代嘅。可能是20年代、30年代出生的人啦，咁所以50后至到70后咧，係一個好大壓力嘅層面嚟嘅嚇。咁跟住做到80后啦，咁就啱啱大概而家30歲到啦，咁亦都開始考慮緊成家立室啦。 如果大家睇到呢個結構，同埋咧好認同，我成日都覺得羅志剛局長咧最叻就係呢個人口數字嘅，咁應該係俾佢多啲發揮，喺其他方面佢就比較順適。究竟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咁但係咧，我自己喺我自己嘅研究裏面咧，我成日都覺得人類發展史好特別嘅一樣嘢咧，就係叫做人生是債。就是因为我们衍生了一个叫金融体制，是用债务为主的。那这个大家是不是想在这个基调的基础再发展下去呢？那第二呢，就是如果刚才我们所说的包括是30、40、50、60呢，其中有一些、情况呢，政府是可以有些带头作用的。那他们可以做到些什么？那我们就静候今天行政会议开会之后啦。但是在私人市场呢，我都是希望呼吁呢大家呢将心比心。其实有些人拎着很多的物业的。那我就、举一个例啦，在湾仔南屋呢、其实现在有批艺术家呢、是用便宜的租金呢是租到在市区住的。那为什么其他行业，譬如每日在个社区里面帮手看啲街坊啊、不是说靠每秒炒卖，或者不是那么多资产是掟给人家去管理的医生啊、广播业界啊、教师啊等等呢？ OK， 明白啊，李女士都是讲到不同的年代啦，面对不同的世代都面对很多可能的社会问题啦，包括呢先提到一些的房屋问题的。另外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交代征费，其实2009年开始一路实施至今都是五毫子的收费水平啦。咁较早之前呢、政府方面呢就是公布话提出修例去到提高到一蚊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豁免，譬如就话、取消现时对装一啲冰冷啊或者冰冻食品嗰啲胶袋费嘅豁免啊。咁就亦都提到话，如果修例系通过嘅话呢，最快今年12月31日咧就會係生效嘅咁。嗱，見到係環保團體咧都係就住啊1蚊呢個膠袋徵費咧係做咗一啲嘅調查。或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綠領行動助理公共事務經理陳小平，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陳小平，可唔可以講下你哋係咪有做一啲網上調查同埋實地都有考察過？而家嘅超市去用一啲嘅膠袋的情況，主要都是背心膠袋，我見你們都是嗎？ 是的，是的，因為其實現在現行的政策呢都是以背心膠袋才是需要徵費啦、我們一般俗稱叫平口袋那些袋呢就暫時都、是豁免範圍裡面的、所以我想我們就著那個、背心袋的情況呢，就我們在6月中的期間呢就去過超市，全港18區50間的超市做過一個實地考察啦、以及同時呢我們都做了一個網上、的問卷調查啦，就問大家平时在购物的时候究竟使用胶袋的情况，还有对于征费的意见的。那我先讲一下即我们、在超市的、观察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去了50间的超市，那我们都见到有、一共有3163个顾客呢就去、超级市场就繳費，然之後亦都係有攞到膠袋一個情況嘅。咁其實最主要我哋見到一個情況就係、好多時啲職員咧，其實都幾主動咧，係去提供啲膠袋俾啲顧客嘅。尤其是譬如喺嗰、那個自動收費機嗰度咧，就譬如本身可能個顧客自己可能嘟完嗰個貨品之後咧，咁可能其實準備走。我自己親身嘅觀察咧，係直頭見到嘅職員咧係攞住啲背心膠袋咧，好主動行埋去就派俾啲客嘅。 點解要咁做咧？ 可能對佢哋嚟講，即可能對超市嚟講，呢、這個係個 customer service 啩。但係即我諗個情況其實都即本身超市自己都需要檢討一下。我哋都會就住今次我哋呢個觀察同埋我哋個調查個結果咧，其實我哋會寫翻信俾翻超市反映翻佢嘅情況。咁我哋都希望即超市能夠可以即檢討翻，或者係加強翻佢哋嘅員工培訓啦。咁亦都希望可以改善翻，因為我記得即本身徵費初期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去超級市場咧，職員係會問你啊，你有冇自備購物袋啊？你有嘅話咧，佢唔會攞個膠袋俾你嘅。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嘅情況，大家都應該咁都見到嘅，就係其實個職員係一係就問都唔問啦，一係就都會問嘢，你要唔要膠袋啦嚇。咁但係我諗過，如果我哋將嗰、那個即係個習慣可以改變一下嘅時候，唔單止係消費者改變嘅習慣，其實員工嗰、那個工作上面可以能夠改善嘅話咧，咁其實可能起碼減少嗰個使用膠袋個情況嘅。咁 常見嘅，我想知頭先你話啲職員 主動喺啲即係收銀機嗰度去派膠袋，去問啲客人要唔要，亦都冇特別收錢。呢個情況係常唔常見？你話去咗50間啊嘛。 我自己咧就去過幾間嘅唔同嘅連鎖超級市場啦，都記錄到，我都即係影埋相添。咁我諗嗰啲相我都會交翻俾相關嘅即係超級市場，即係希望佢哋能夠即係注視翻同事嗰個情況。其實就算可能而家大家去一陣間去超級市場買嘅時候，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見到會有類似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其實呢個本身咧。如果超級市場即係提供呢啲背心膠袋而唔收費嘅話咧，其實本身係犯法。咁所以我諗超市係真係需要注意一下，即係嗰個執行上邊喺個徵費咧係應該要多加注意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關於翻去講話嗰個背心膠袋要徵費嗰個問題咧，咁我哋喺個網上問卷調查嗰度咧，我哋訪問咗817人啦，咁有效嘅回應係771個啦，咁當中我哋都有問到如果去超級市場購物嘅時候，如果大家會攞背心膠袋嘅話，係乜嘢原因呢？咁好多時大家就以為係咪因為平啊？我哋嘅funding咧，我哋發現咧其實最主要三大原因咧，第一就係大家唔記得帶自己嘅購物袋，第二就係當其時係買嘢嘅時候咧。比預計買的數量多，所以用袋啦。第三呢，就是因為職員主動提供。如果因為個價錢便宜5毫只是便宜呢，這個原因這個因素呢只是排到第六最後一個而已。即是很多時候其實大家不是因為它便宜，不是因為個膠袋便宜5毫子所以我去用，調返轉頭是只不過是我原來我唔記得帶喎，我又買嘢買多咗喎，既然個職員都拎到埋嚟囉，咁咪用囉。即係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我哋就覺得政府係要檢討下本身膠袋徵費嗰個政策目標，本來就係想鼓勵市民係自備購物袋嘅。咁但係個政策實施咗10多年啦，就嚟13年啦。咁但係似乎根本嗰個成效都好有限。我哋有問過啲網上問卷嗰度咧，我哋又問翻大家對於個徵費個意見，究竟其實1蚊加到去1蚊有幾影響？有絲微影響嘅咧，係有一半咯有一半嘅受訪者會話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即係再問翻佢哋，如果好大絕大影響嘅咧，唔會再攞購物袋嘅咧，其實得10%。有10%，sorry， 有1% 嘅人咧係話我完全唔會再攞。調翻轉頭，有10%嘅死硬派啦，就話唔會影響，係因為咧無論加幾多錢咧，我都會繼續用嗰啲膠袋。咁呢個係我哋都會覺得有個困難位，就係如果即大家都話加係咁加係咁加，加到幾時啊咁樣？咁呢個我相信政府同埋即係都要諗一諗，其實徵費嗰個效果咧，其實好似係好有限，係咪長遠我哋都要效法其他地方？應該考慮禁止使用膠袋咧，因為其實膠袋嗰個對於個環境嗰個破壞咧，其實都真係幾嚴重㗎。 但呢個可能會影響就真係比較大。對於一啲萬一真係唔記得咗帶環保購物袋嘅人嚟講，咁就可能買嘢就好不便嘅咯，完全係即係買一個膠袋都唔得嘅，全禁嘅方式咁。呢點樣平衡咧？呢啲啊？ 嗱，我估呢個咧就即係。咁重大嘅，當然可以大家即係市民去傾啦。咁但係就算即使係要增加嗰個徵費上面咧，其實我諗參考翻喺4月份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佢哋都做過一個公眾嘅參與諮詢嘅報告，入面提到一個建議，關於個膠袋徵費咧，其實都係講緊1蚊去到2蚊。咁個問題就係、是，雖然即係即係政府嘅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其實佢都 propose 話起碼你1至2蚊，但係點解政府都只係攞一個較低嘅門檻，而唔去攞一個即係相對比較有效啲效果嘅門檻呢？因為喺我哋嗰個網上問卷調查入面咧，其實超過七成半啦，75% 嘅受訪者咧係覺得其實至少起碼2蚊或以上咧，先至收到嗰個話減少用膠袋嗰個成效嘅。咁我諗其實對於今日開始就立法會有嗰個事務委員會啦，即係會討論關於即係政府呢一個建議提高收費。咁我哋都希望即係立法會嗰邊能夠可以多加考慮一下，其實即係1蚊呢個門檻可能會唔會對於好多人嚟講，其實已經係即係搔不着癢處。 你根本可能一蚊而家連搭電車都搭唔到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如果真係一個有效嘅徵費嘅時候，其實嗰個收費嘅限額可能係要再提高咯。 你自己或者你哋團體嚟講建議係幾多咧？定係都係喺每個膠袋，如果係收錢嘅話，都係越高越好咁？ 我哋暫且即係我哋都考慮到好多市民都會話平衡翻大家嗰個而家現行個習慣，仲有一啲人咧可能未習慣用呢、這、一個可重用嘅購物袋兩蚊，其實我哋都係同意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建議嘅兩蚊咧，係一個相對叫做有效同埋有合適啲嘅收費水平咯。 嗯嗯我見你哋係咪都有問到五蚊啊等等嘅喺個調查入邊？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咧嗰個調查入邊咧問嗰個收費水平咧，其實就係正正參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佢同樣都係問翻，譬如一蚊啦、個半啦、兩蚊、三蚊、四蚊、五蚊，甚至五蚊以上嘅呢個唔同嘅選項。咁我哋個發現咧就係、是我哋受訪入邊24% 嘅人咧係即係覺得一蚊就夠啦。但是兩蚊呢其實都同樣是有 25% 的。咁出奇地呢即五蚊同埋多於五蚊嘅人呢合共有成44%。咁所以我諗即對於有啲市民嚟講，其實佢哋自己都喺日常生活都見到喂大家用膠袋個情況似乎都好似有啲過分喎，係咪真係可以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唔好即係阻嚇性啲，係唔好用咁多膠袋咧。咁但係即係當然，我哋明白去到提到五蚊係咪會太過，有啲人會覺得好似好極端。咁我諗其實兩蚊呢個水平喺今次我哋嘅調查入邊咧，都有可定一定程度上面嘅接受。咁所以我諗希望即係立法會同埋政府能夠重新考慮，即係將嗰個徵費嘅水平咧，就係提升去到兩蚊。咁然之後，即係可以做翻一啲即係有效果嘅目標咯。 嗯，除咗背心膠袋咧，平口袋過往都即係有一啲嘅即係使用嘅情況都比較多一啲咁樣。今次嘅修例入邊有冇針對呢一樣嘢，或者你哋有咩建議啊？ 有嘅，有嘅。其實響翻政府提供俾立法會嘅文件入邊咧，其實今次嗰、那個修例咧有兩樣嘢會收緊嘅，就係、是、包括嗰啲平時我哋用開嗰啲瓶口袋啦，大家可能用啲瓶口袋愛嚟裝一啲冷凍食品啊，或者一啲食物嘅。咁今次喺個修例入面咧，佢哋就會剔除噶啦。即係如果譬如日後大家去超級市場買嗰啲凍肉，本身佢有一個膠兜，仲要用一個保鮮紙包住嘅話咧，咁你唔可以再即係唔可以再免費攞一個瓶口袋嘅。如果你要攞嘅話，你就要俾錢咯。係啦，咁亦都對於譬如一啲非密封嘅食物嘅包裝嘅話咧。咁過往都係免費嘅，咁而家咧嗰個收緊嘅程度咧就係可以每一個交易咧係有一個嘅免費袋， okay. 你唔可以多過一個。舉個例，即係如果大家之後 廿秒到啫， 個麵包 嚇，夠唔夠咧？ 麵包嘅時候就係、是、即係如果個麵包本身冇膠袋，你就可以用一個免費嘅膠袋咯。但係本身如果個麵包係有膠袋包住嘅話，你再攞多一個袋嘅話咧，那個袋就要俾錢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小平。陳小平係綠領行動助理公共事務經理，對於膠袋徵費。而家就五毫子嘅，遲啲如果修例去到一蚊，你點睇咧？有冇一個令到人哋少用啲膠袋，用多啲環保購物袋嘅作用咧？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凤德村代凤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853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9宗阳性个案，同2宗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879户，当中9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葵涌葵康苑葵日阁亦都完成强检行动，有大约828人接受检测，发现1宗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354户，34户冇人应门。

卖出18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岁月如梭，物换星移，呢度嘅人情味始终如一。由七月九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25个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 国剧830呈现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落暴雨的深夜，被暴毒反的同伴攻击基地，范径叫大家靠墙掩护和切记不要开电筒。燕破岳用无线电找支援，但对方说直升飞机无法锁定位置，要他们开灯。究竟这个是不是陷阱呢？ 国剧830得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同大家有讲过咧，疫情之下有餐饮集团咧就系、是、嘅、食肆结业啦，咁亦都有拖欠人工啊、代通资金啊、强积金等等嘅情况，亦都讲过关于公屋轮候时间啦，6.1年，特首就话希望咧就系至少要令到轮候时间唔好加长啊，等等嘅，你又点睇？1872311，有颜女士打上嚟话早晨。早晨，颜女士。 早晨， 你 好。你 好啊，请讲。 系啊，我想话咧，即系特首咧，佢而家咧就想话个即系轮候居屋咧，就话去到6年啦。咁我呢样嘢， 公屋系咪咁 样？啊，公屋吓轮候6年啦，我都系开心嘅。但系咧，就最紧要咧，政府咧，新一届嘅政府咧，佢哋咧系而家想谷话啲楼起得快啲，但佢哋都要做个监察咯。如果你係咁谷啲樓起得快啲，到時啲地產商係咁，你叫我谷快啲嘛，咁就快啲。咁到時咧起樓出咗問題，咁就麻煩啦。裏邊偷工減料啊，或者成即係呢啲，即係好似地鐵嗰陣時都試過咁樣啦，係咪先？即係我唔想話呢啲咁嘅嘢咧，而家咁緊急要起樓，咁會有呢啲咁嘅即係出現咁樣定，咁就到時起好先至嚟查，咁就變咗得不償失啦。咁、okay. 希望即係、就是、我就希望咧，呢一屆政府咧，你要谷起樓都冇問題，但係你都要揾一班人咧監察啲地產起樓嗰啲，即係投咗標起樓嗰啲人。喂，你起好啲喎、哦，你唔好我叫你起快啲，你就偷工減料。咁、okay. 到時起嚟啲樓都住唔到人嘅，咁啊得不償失啦。即係我好希望我同特首講，特首係聽到呢樣嘢，即係佢係要做到呢一點咯。 OK， 質素問題要關注啦。頭先講緊咧就係公屋輪候，公屋平均輪候時間而家係6.1年。咁啊，特首李家超所講咧就係話，上任後其中一個嘅目標就係輪候公屋嘅時間咧就係唔再加長嘅。佢嘅講法咧就係、 咁樣嘅。咁亦都提到話啦，加快建屋咧有啲新嘅諗法，咁稍後都會係交代喺相關嘅報告嗰度交代嘅。先聽一次細數廿五年， 細數廿五年，主持曾卓賢、高福慧。 根據統計處人口普查數據。2011年香港未受过教育的15岁以上人口有85万几，小学程度的有98万几。到了2021年未受过教育的15岁以上人口跌至68万几，小学程度的就有85万几。 教育水平是不是就是等于工作能力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怀疑了。一个社会究竟平均需要几高的学历，亦都一直是讨论点。1978年实施的九年免费强迫教育呢，解决了童工问题，亦都为香港定下了中三程度基础的教育线。70年代的香港呢，相对更加重视职业训练，有职业训练局呢去提供各种的课程。从前经常在广告里面听到，条桥我有份起的，威你。还有人工仲哈哈哈哈呢啲嘅广告金句。但随住香港产业结构转移，工业北移，社会喺2000年代呢越来越倾向以大学作为升学方向。升学嘅方向呢其实係越来越单一的。 2021年本港有超过210万人口完成专上教育，占比超过 33.5%， 当中更加有超过144万人拥有学位。将2021年和2011年的数字相比，香港完成专上教育的人口增加了约65万人，其中完成学位课程的就多了约47万人。 最近国际新闻讲到欧洲长途车司机严重短缺，人工飞升。记得做运输业的表哥曾经开玩笑地说，世时不读书，大过做运输。而到了今日呢，外卖速递物流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行业，社会越来越需要拥有更高能力的技术工人，反而不少传统白领的文书工作已经渐渐被电脑所取代了。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除咗頭先講到關於公屋輪候嘅情況咧，都傾到關於膠袋徵費啊。而家咧就係五毫子嘅收費水平啊。政府之前就提過話，建議係咪可以修例去到1蚊嘅膠袋徵費咧？這個嘅做法會唔會令到啲人去到唔同嘅鋪頭度都未必會用咁多嘅膠袋，用翻一啲環保袋等等咧？改唔改變到佢哋嘅習慣咧？咁1872311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我想表达下咧，就系喺超市派胶袋嗰个情况咧，其实超市嘅职员都好好嘅，即系譬如买薯片啊、清洁剂有啲咧，你问佢攞，佢都唔会俾胶袋你嘅，除非你付款啦。咁但系你买一啲即系佢需要俾胶袋你嘅咧，佢其实佢系殷勤嘅服务咯，即系佢会向我哋提供。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即系好嘅即角度嘅话，其实你都会拒绝唔要个胶袋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供应咧都觉得韩国佢哋即系做得好好啊，喺呢个环保啊或者减少用胶袋啊咁样咁。但系，譬如我哋睇下 YouTube 咁样啊，都睇到佢哋有好多妇女咧，即系拍片啊，哦，点样清洁啊？ 系， 咁觉得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社会结构啦，同埋即系个文化啦，咁样。咁我哋距离呢、這个即系就算垃圾袋即收费嗰个徵费嗰个问题啊，或者减少用胶袋呢一个咧，其实我谂我哋可能依家就已经要培养啲市民有嗰、那个角度，就系、是、即依家就要培养啦，就系、是、我哋可以用多啲器皿，点样可以清洁容易啲，或者点样可以减少用胶袋个好处系啲乜嘢？即我谂由依家去到我哋实施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不停咁样灌输咧，令到多啲人明白知道咧，咁大家都会即好愿意去为环保啊同埋呢个地球出一分力咁样咯。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讲到关于胶袋方面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系新一届嘅政府啦，青年事务都系其中一个重点啊。见到喺改组之后咧，就会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咁喺香港青年协会 核下嘅青年創研庫啦，其實佢哋都有一個關於青年對香港未來願景嘅研究報告，入面都問到一啲青年啦，覺得而家面對嘅問題啊，或者佢睇到一邊啲嘅社會議題啊，特別關心啊等等嘅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青協青年創研庫管治組別召集人林景輝，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林景輝，你哋今次呢個青年對香港未來的願景研究報告，其實係幾時做，用咩方式去攞呢啲意見？又訪問咗幾多人咧？ 係咁，我哋今次嗰個調查咧，就係用網上問卷嘅方式啦，喺今年嘅五月就訪問咗1000多位啦，1054位15至34歲嘅青協嘅會員啦。咁好似頭先主持所講啦，就係問翻即係青年人點樣睇願景啦。同埋啊，個人啊，對香港嘅未來以至新一屆特區政府有咩想像同埋期盼，以及即係喺願景嘅背後，其實佢哋有咩憂慮？咁同埋我哋都訪問，即係係訪問咗15個青年嘅個案，同埋有4位嘅專家同埋學者嘅。 嗯，先講咗先，佢哋對於新政府可以有啲咩嘅期望啊，或者為青年而做嘅嘢，有冇一啲喺調查入邊問到嘅數字啊？ 係，咁我哋就都有問到青年人點樣睇未來10年之後香港係點樣啦，同埋自己。即係未來10年之後會係點樣嘅？咁講翻個社會啦，青年人對於未來10年香港咧，係希望即係大概頭三個嘅目標都係想做到嚟自由之都啦、繁榮穩定同埋宜居城市，大概由25%至38%不等。咁亦都即係佢哋。即部分的青年人對於香港的未來可能就有少少悲觀，有大概47%的受訪者就覺得對香港未來發展比較悲觀，就不足20%就表示樂觀。不過其實他對於個人來說就會比較樂觀少少，他們就說即在個訪問裡面有38%的受訪者就對於自己的個人未來就傾向樂觀的。期望未來十年咧，就主要頭三樣咧，就希望事業有成啦、財務自主啦，同埋生活穩定。咁嚟緊即係最期望新政府能夠為青年而做嘅咧，就有3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即係都好多青年人，45%嘅青年人認為即係、希望政府可以幫佢哋解決青年住房問題啦。咁其次後面2個咧就係、35%嘅受訪者就希望聆聽青年聲音啦，以至係27%嘅受訪者希望修補關係咁樣嘅。 就住佢哋最期望新政府可以為青年而做啦，頭先提到話，第一就係住房問題啦，解決青年嘅；另外就係聆聽青年聲音同埋修補關係。你覺得呢3個排頭3項有冇反映啲咩咧？同埋喺新班子入邊都有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噶嘛，係咪都回應咗佢哋重視青年啊？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更加多嘅渠道去聆聽青年聲音？頭先提到嘅其中一項咧又？ 咁先講咗青年住房問題先啦，其實都即係都接近一半嘅受訪者都揀咗係頭三項咁樣，咁都可以見到其實即係無論係青年住房問題，以至整體香港嘅住房問題咧，其實都係喺即係個社會係必須要即係新政府裏面要解決咁樣，咁亦都其實即係以青年嚟講咧，其實即係佢哋係比較即係。如果未能夠處理青年住房問題，其實對佢哋嗰個青年向上流動嗰個都會受到影響，其實係一環扣一環咁樣，咁所以其實都要解決到。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即係以青年住房問題嗰度嚟講咧，有2個嘅受訪者咧，其實佢哋都特別有講到關於一個困擾啊，即係佢哋形容為即係係一個冇屋住嘅擔憂咁樣。即係2個嘅受訪者，其中一個就係大學畢業生啦，咁佢就話佢認識嘅香港咧，置業都係生活係。置業可以令到生活有保障啦，係一個定心丸。咁但係即係近年樓價都不斷上升，咁都係窒礙咗佢置業嘅信心。另一個嘅受訪者咧，其實就係一個中學生嘅，都已經擔心嗰個住房嘅問題啦。因為即係屋企人都經常談論到嗰個住屋嗰個壓力啊，咁所以其實可以即係可想而知，其實即係住房問題，以至青年住房問題，都係即係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即係盡快要解決嘅一個問題。咁頭先主持都有講到話聆聽青年聲音咁樣。咁其實即係近年即係啱啱成立咗嘅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都可以睇到其實政府對於青年事務都係有一個嘅重要嘅，即係提升到一個政策局嘅層面啦。咁我哋都見到其實點樣去令到即係近年因為社會事件以至其他嘅原因而導致即係政府以至青年嗰個關係係咪可以修補咧？咁我相信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新政府呢個新嘅局係應該要考慮要處理嘅一個重要嘅議題咁樣嘅。 佢哋提到話即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啦，提到話上任第一個工作咧，就係盡快落實青年發展藍圖。你覺得呢啲藍圖可以放啲咩落去咧？有啲乜嘢嘅目標或者內容係涵蓋到咧？要 我哋喺個調查就冇詳細問嗰啲青年人點樣睇嗰、那個即係新政府將會即係有一個嘅青年藍圖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咧，都有提及到，即係希望可以建立到青年三信。咁係咩嘅三信咧？就係互信啦、信心啦同埋信念。咁其實就係即係頭先都有即係講到關於青年人同政府點樣可以重建到互信同埋信任咧。另外就係青年人對個人自己嘅發展都喺嘅前景可以抱有信心啦，以至其實青年對香港可以邁向更好嘅信念，咁樣去做一個嘅建立翻呢個三信，去為呢個青年同埋呢個政府去有一個嘅更加好嘅一個聯繫咁樣。 嗯，頭先提到咧有一點就係話受訪青年最想香港能夠實踐嘅核心價值就包括有自由之都啦、繁榮穩定啦，同埋係移居城市嘅這個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和法治，說希望十年之後香港是一個自由之都、繁榮穩定和宜居城市的，怎麼看這個他們出來的個結果的反應呢？ 都可以看到其實他們一向對於即係佢哋覺得嘅核心價值都係非常之重視啊！咁所以其實點樣去令到青年人去對呢、這個即係佢哋認為即係希望十年之後香港可以成為即係呢個三個唔同嘅範疇啦，以至即係實踐到佢核心價值咧，其實都係建基於我哋頭先所講嗰個三個嘅信任啦，即係互信啦、信心同埋信念。即係若果係有對於新政府，又或者對於整體個香港社會係有一個互信啦、信心同埋信念咧，其實即係可唔可以即係實踐到嗰個核心價值咧？其實會容易啲可以處理到，可以即係實踐到咁樣。 研究入面有一項我就特別留意到嘅，話四成七嘅受訪人士咧，對於香港未來發展傾向悲觀。個比率都幾高喎，話唔夠兩成係表示樂觀嘅啫。 係，咁都其實見到係我哋係呢個調查可以即係反映到現階段嘅一啲嘅青年人點樣睇個前景啦。咁頭先都有講到話，即係近年香港即係除咗面對社會事件之外，其實都即係疫情都已經大概發生咗兩年半啦。其實即係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都會令到一啲青年人喺即係。呢、这、一個時間去睇未來嘅時候，會比較悲觀少少。咁當然，即係點樣去扭轉翻佢哋即係呢啲悲觀嘅情緒啊？咁我相信都係呢個新政府喺未來五年係即係必須要即係做嘅功夫咁樣。 但係佢哋喺個人方面，對於自己個人未來方面發展咧，樂觀嘅程度又相對多過悲觀嘅喎。你點樣分析兩個唔同嘅情況咧？即係喺悲觀、樂觀喺個人同埋唔係個人方面係有唔同嘅。 咁可能係睇到，例如我哋見到佢話期望十年之後自己可以事業有成啊、財務自主、生活安穩，呢三樣嘢都係比較物質上面嘅成果。咁都見到啲青年人覺得，其實雖然喺即係依一個嘅即係未來十年個社會就會比較悲觀，但係若果喺自己，若果能夠係發揮自己嘅能力啊，或者可以把握到機會，其實佢哋都可以達到頭先所講嗰三樣嘢。咁若果真係可以達到嗰三個唔同嘅即係範疇嘅一啲物質上面嘅情況，都可以令到佢稍微即係個前景會覺得樂觀。 嗯，大約一半到啦，48.7%受訪嘅人士就話估計個人十年之後咧都會留喺香港定居嘅，會喺海外海內外啦定居嘅咧就係有大概兩成度。點睇呢一個數字咧？或者仲有啲咩因素影響一啲青年決定係去定留咧？ 其實我哋青年創業府咧喺去年嘅一月咧都就住嗰個青年去留嘅問題都有做到一個嘅調查咁樣嘅，咁但係今次依個報告就冇好詳細咁樣再問啲青年人啊點解你會選擇留喺香港又或者即係去移居海外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客觀嘅現實都見到依一年多其實個情況即係。即係有部分嘅，即係唔係就係青年人啦，亦都有一啲即係社會唔同階層嘅人士都有選擇到可能移民啊，又或者係，但係都有唔少人都選擇會留低喺香港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即係點樣去新政府去把握，即係去遊說呢兩成嘅人去。 決定會唔會留翻喺香港咧，其實都好靠即係我哋頭先有講到嗰個互信啊，以至一啲政績啊，令到即係青年人以至成個社會嘅唔同嘅階層嘅人都會考慮究竟係咪即係移居個決定咧？咁呢樣嘢都好重要。 你覺得新政府有啲咩方法再加強同青年嘅溝通咧？ 我哋除咗頭先有提及到個三信咧，其實亦都有另外兩個嘅建議嘅。咁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推動由青年主導嘅社區建設計劃。咁點解我哋有咁嘅提議咧？就係因為我哋喺嗰個訪問裏面都有訪問到中大嘅黃偉豪教授，咁佢都有提及到咧，其實青年人咧都重視一啲嘅 co-create 嘅一啲共創嘅一啲嘅概念咁樣嘅。咁喺地區上面嘅一個層面係實現到一啲佢哋嘅理想嘅藍圖咧，其實都可以令到青年人即係逐步同個政府嗰個關係會比較即係建立翻個互信咁樣，令到其實即係除咗青年人係即係可以真係落實到一啲地區嘅一啲嘅建設咁樣啦，咁其實亦都令到官商民可以即係有個聯繫同埋參與，長遠都有拉近到社會同埋年輕一代嘅距離。咁我諗都係逐步逐步由呢啲即係唔同嘅地區嘅項目，令到青年人有個成就感，以至有個聯繫咁樣，咁都可以令到個社會啊，以至政府同青年人嗰個互信會加強翻。 好，唔该晒林景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景辉咧就系青协青年创研副管治组别嘅召集人啊嘛，佢哋公布一个关于嘅青年对香港未来的愿景。头先你提到啦，佢哋受访嘅千几名嘅本地青年入边啦，其中提到最期望新政府能够为青年而做嘅咧就有三项，头三项咧分别就系解决青年住房问题啦、聆听青年声音啦、同埋修补关系等等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听日再见，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科学和人文并不是互不相通的两个世界。英国哲学家培根讲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学使人深刻。难怪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一般都具有人文的底蕴，比他有一双别致的眼睛去欣赏科学的美感。同样地，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如果具有科学的素养，他的研究多数能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历久弥新，甚至好像黑夜名单，引领后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前行。《科学与人文》这本书的作者陈敏，既一个国际顶尖的物理学家，同时又广泛涉猎人文思想，给他在科研中带来不少灵感，在他身上体现了科学和人文的美妙结合。 这本书收录了作者50多年来在美国求学、从事科研的科普散文，以及他在世界不同大学的演讲内容，涵盖他一生游走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所见、所思、所感。作者陈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正教授，从事研究60多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1970年设计精准的垂直弯曲双臂质谱仪，直接导致 J 粒子的发现。这个重大的发现最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教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作诗和散文抒发情感，是个兼通科学和人文的通才。 陈教授在2018年曾经写了一首名为《珍贵的生命》的一首诗，诗中提到，伟大的科学家们在未知中探索，度过艰辛挫折后的快乐，凭藉灵感、汗水和毅力，由于宇宙定律的发现，战胜了死亡，提升生命的精神。这个可以说是他一生结合科学和人文后的写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科学与人文》，作者陈敏，由商周出版。